你好，我是郝林。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数组和切片。从本篇文章开始，我们正式进入了模块二的学习。在这之前，我们已经聊了很多的 Go 语言和编程方面的基础知识。相信你已经对 Go 语言的开发环境配置、常用源码文件写法以及程序实体及其相关的各种概念和编程技巧，比如类型推断、变量重声明、可重名变量、类型断言、类型转换、别名类型和潜在类型等，都有了一定的理解。它们都是我认为的 Go 语言编程基础中比较重要的部分，同时也是后续文章的基石。如果你在后面的学习过程中感觉有些吃力，那可能是基础仍未牢固，可以再回去复习一下。我们这次主要讨论 Go 语言的数组 array 类型和切片 slice 类型，它们有时候会让初学者感到困惑。它们都属于集合类的类型，它们的值也都可以用来存储某一种类型的值，或者说元素。不过，它们最重要的不同是，数组类型的值的长度是固定的，而切片类型的值是可变长的。数组的长度在声明它的时候就必须给定，并且在之后不会再改变。可以说，数组的长度是其类型的一部分。比如，方括号 1String 和方括号 2String 就是两个不同的数组类型，而切片的类型字面量中只有其元素的类型，而没有其长度。切片的长度可以自动的随着其中元素数量的增长而增长，但不会随着元素数量的减少而减小。我们其实可以把切片看作是对数组的一层简单的封装，因为在每个切片的底层数据结构中一定会包含一个数组，后者可以被叫做前者的底层数组，而前者也可以被看作是对后者的某个连续片段的引用。也正因为如此，Go 语言的切片类型属于引用类型。同属引用类型的还有后面会讲到的字典类型、通道类型、函数类型等，而 Go 语言的数组类型则属于值类型。同属值类型的有基础数据类型以及结构体类型。注意，Go 语言里不存在像 Java 等编程语言中那种令人困惑的传值或传引用问题。在 Go 语言中，我们判断所谓的传值或者传引用，只要看被传递的值的类型就好了。如果传递的值是引用类型的，那么就是传引用；如果传递的值是值类型的，那么就是传值。从传递成本的角度讲，引用类型的值往往要比值类型的值低很多。再说回数据和切片，我们在数组和切片之上都可以应用索引表达式，得到的都会是某个元素。我们在它们之上也都可以应用切片表达式，也都会得到一个新的切片。通过调用内建函数 len，我们可以得到它们的长度。通过调用内建函数 cap，我们可以得到它们的容量。但要注意，数组的容量永远等于其长度，都是不可变的。而切片的容量却不是这样，并且它的变化是有规律可循的。下面我们就通过一道题来了解一下。我们今天的问题就是，怎样正确估算切片的长度和容量？为此呢，我编写了一个简单的命令源码文件 demo15.go，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详细代码。我描述一下他所做的事情。首先，我用内建函数 make 声明了一个方括号 int 类型的变量 s1，我传给 make 函数的第二个参数是 5，从而指明了该切片的长度。我用几乎同样的方式声明了切片 s2，只不过多传入了一个参数 8，以指明该切片的容量。现在，具体的问题是，切片 s1 和 s2 的容量都是多少呢？这道题的典型回答，切片 S1 和 S2 的容量分别是5和8。问题解析。解析一下这道题，S1 的容量为什么是5呢？因为我在声明 S1 的时候，把它的长度设置成了5。当我们用 make 函数初始化切片时，如果不指明其容量，那么它就会和长度一致。如果在初始化时指明了容量，那么切片的实际容量也就是它了。这也正是 S2 的容量是8的原因。我们顺便通过 S2 再来明确下长度、容量以及它们的关系。我在初始化 S2 代表的切片时，同时指定了它的长度和容量。在这种情况下，它的容量实际上代表了它的底层数组的长度，这里是8。注意，切片的底层数组等同于我们前面讲到的数组，其长度不可变。现在呢，你需要跟着我一起想象，有一个窗口，你可以通过这个窗口看到一个数组。但是不一定能看到该数组中的所有元素，有时候只能看到连续的一部分元素。现在，这个数组就是切片 S2 的底层数组，而这个窗口就是切片 S2 本身。 S2 的长度实际上指明的就是这个窗口的宽度，决定了你透过 S2 可以看到其底层数组中的哪几个连续的元素。由于 S2 的长度是5，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底层数组中的第一个元素到第五个元素，对应的底层数组的索引范围是0到4。切片代表的窗口也被划分成一个一个的小格子，就像我们家里的窗户那样，每个小格子都对应着其底层数组中的某一个元素。我们继续拿 S2 为例，这个窗口最左边的那个小格子对应的正好是其底层数组中的第一个元素，即索引为0的那个元素。因此可以说 S2 中的索引从0到4所指向的元素，恰恰就是其底层数组中索引从0到4代表的那五个元素。请记住，当我们用 make 函数或切片值自变量初始化一个切片时，该窗口最左边的那个小格子总是会对应其底层数组中的第一个元素。但是当我们通过切片表达式基于某个数组或切片生成新切片的时候，情况就变得复杂起来了。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你可以点击本稿查看具体代码。切片 S3 中有八个元素，分别是从1到8的整数， S3 的长度和容量都是8。然后我用一个切片表达式初始化了切片 S4， 这个表达式从左到右由这样几个内容组成： S3 方括号3冒号6方括号。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具体的表达式。问题是这个 S4 的长度和内容分别是多少呢？这并不难，用减法就可以搞定。首先你要知道切片表达式中的方括号里的那两个整数都代表什么，我换一种表达方式你也许就清楚了，即方括号36圆括号。这是数学中的区间表示法，常用于表示取值范围，我其实已经在本专栏用过好多次了。由此可知，刚才的那个表达式要表达的就是透过新窗口能够看到的 S3 中元素的索引范围是从3到5，注意不包括6。这里的3可以被称为起始索引，6可以被称为结束索引，那么 S4 的长度就是6减去3即3。因此可以说 S4 中的索引从0到2指向的元素对应的是 S3 及其底层数组中索引从3到5的那三个元素。再来看容量，我在前面说过切片的容量代表了它的底层数组的长度，但这仅限于使用 make 函数或者切片值自变量初始化切片的情况。更通用的规则是，一个切片的容量可以被看作是透过这个窗口最多可以看到的底层数组中元素的个数。由于 S4 是通过在 S3 上施加切片操作得来的，所以 S3 的底层数组就是 S4 的底层数组。又因为在底层数组不变的情况下，切片代表的窗口可以向右扩展，直至其底层数组的末尾，所以 S4 的容量就是其底层数组的长度8减去上述切片表达式中的那个起始索引3即5。注意切片代表的窗口是无法向左扩展的，也就是说我们永远无法透过 S4 看到 S3 中最左边的那三个元素。我们做一下知识扩展。问题一，怎样估算切片容量的增长？一旦一个切片无法容纳更多的元素，构源就会想办法扩容，但它并不会改变原来的切片，而是会生成一个容量更大的切片，然后将把原有的元素和新元素一并拷贝到新切片中。在一般的情况下，你可以简单的认为新切片的容量将会是原切片容量的两倍。但是当原切片的长度大于或等于1024时，构源将会以原容量的 1.25 倍作为新容量的基准，新容量基准会被调整，不断的与 1.25 相乘，直到结果不小于原长度与要追加的元素数量之和。最终新容量往往会比新长度大一些，当然相等也是可能的。另外如果我们一次追加的元素过多，以至于新长度比原容量的两倍还要大，那么新容量就会以新长度为基准。注意与前面那种情况一样，最终的新容量在很多时候都要比新容量基准更大一些。更多细节可以参见 Runtime 包中 slice.go 文件里的 grow slice 以及相关函数的具体实现。我把展示上述扩容策略的一些例子都放到了 demo 16.go 文件中，你可以去试运行看看。问题二，切片的底层数组什么时候会被替换？确切地说，一个切片的底层数组永远不会被替换。为什么呢？虽然在扩容的时候构源一定会生成新的底层数组， 但是它也同时生成了新的切片。它是把新的切片作为了新底层数组的窗口，而没有对原切片及其底层数组做任何改动。请记住，在无序扩容时 ，append 函数返回的是指向原底层数组的新切片，而在需要扩容时 ，append 函数返回的是指向新底层数组的新切片。所以，严格来讲，扩容这个词用在这里虽然形象，但并不合适。不过，鉴于这种称呼已经用得很广泛了，我们也没有必要另找新词了。顺便说一下，只要新长度不会超过切片的原容量，那么使用 append 函数对其追加元素的时候就不会引起扩容，这只会使紧邻切片窗口右边的底层数组中的元素被新的元素替换掉。你可以运行 demo17.go 文件以增强对这些知识的理解。总结一下，我们今天一起探讨了数组和切片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切片是基于数组的，可变长的，并且非常轻快。一个切片的容量总是固定的，而且一个切片也只会与某一个底层数组绑定在一起。此外，切片的容量总会是在切片长度和底层数组长度之间的某一个值，并且还与切片窗口最左边对应的元素在底层数组中的位置有关系。那两个分别用减法计算切片长度和容量的方法你一定要记住。另外， append 函数总会返回新的切片，而且如果新切片的容量比原切片的容量更大，那么就意味着底层数组也是新的了。还有，你其实不必太在意切片扩容策略中的一些细节，只要能够理解它的基本规律并可以进行近似的估算就可以了。思考题，这里仍然是聚焦于切片的问题。一，如果有多个切片指向了同一个底层数组，那么你认为应该注意些什么呢？二，怎样沿用扩容的思想对切片进行缩容？请写出代码。这两个问题都是开放性的，你需要认真思考一下，最好在动脑的同时动动手。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